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又调派和战略轰炸机投入朝鲜半岛上空一事2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美国20号调派两架 B-1B 和战略轰炸机在南朝鲜上空进行了一场模拟轰炸训练，并公然声称今后要每个月一次以上向朝鲜半岛出动战略轰炸机。美国通过这次军事放纵，重又彻底露出了其作为破坏本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军备竞争的元凶的真面目。美国不断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逐步加大和威慑力度，这现实就证实我国增强和遏制力的措施是极为正确的。美国用任何军事威胁和恐吓也吓唬不了我们。美国要放明白，他们的军事施压却是一种促使我国增强核为弹道火箭威力的动力。如果美国执意起临于冒险的军事赌博，那么我国将以飞快的速度不断促进核武力的高精化，来维护朝鲜半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